戏来多忘中。 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。 皇后死了， 亏你求人心把骨肉分离，你拍拍良心问问自己， 再请听秦香莲《琵琶词》。 处去玩，草堂上我似我的公爹婆母。 最后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大唐一段。 相爷与我做了主，见强人气得我要碎牙根，呸，我早知今天用口碎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的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身，地狱罪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提起另娶齐元朝廷，第二罪自相荣华饿死父母，这不你不孝灭天伦，第三罪杀妻灭子，你把汉妻逼死，这不情无义浪费狗心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，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